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城市是尊重，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更为人熟知的是央视百家讲坛讲述《论语》心得的形象。中学时严重偏科的他如何成长为文化学者，让经典走出象牙塔，他怎样另辟国学传播之蹊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请听城市广播记者刘聪采制的报道《传播经典在时代中诗意行走》。 孩子们早上好，跟我说说。 清晨，于丹照例走进北师大教室，这是二十年来他最熟悉的地方，只是现在他更习惯望着在座的三十多双眼睛叫一声孩子们，而不是同学们。 九十年代我当老师的时候，面对的都是七零后的学生，现在我的学生是零零后学生，原来呢都管我叫姐，现在有好多都喊妈妈的，我估计以后到他们叫姥姥叫奶奶，我照常是要好好的教书。 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于丹这个名字，第一个联想词汇就是《论语》。2006年，于丹登上百家讲坛，电视里利落飞扬的语调，给厚重的国学披上了人们不曾见过的鲜亮外衣。这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仓促。 我认为《论语》啊，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过去，这个栏目我是他们的策划，他们要讲《论语》，我就会说这个老师学问很好，但是他逻辑性太强了，故事化不够，然后我就给他们讲孔子的观点跟当下可以讲哪个故事啊。有一天他们就说你给我们录段样片，我就从学校下了课我就去了，穿着我上班的衣服，摄像说你这个花边闪，然后我就把衣服掉了个个儿。所以现在播出的《论语》心得的第一讲，衣服是反着穿的，这件事情是一个特别随意的机缘。 大众传播潮流下一个看似不假思索的选择，把于丹和国学都推到了公众视野的焦点。而在于丹看来，扇起这一蝴蝶效应的翅膀是三十多年前中学教育对一个学渣的包容。 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除了语文好，别的任何一科都不好，可以确认为是一位学渣。但是四中给了我一种生命的底色，就是人很主流。我那个时候喜欢看王阳明，他说自己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我们当初唱的歌是古建芬老师写的八十年代新一辈啊，永远对自己和对中国抱有希望，尽可能因为我们的努力让他好一点点。 二十岁学习古典文学，三十岁攻读大众传播，四十岁登上百家讲坛，谈古论今，融会中西。古老的文化在于丹这样的传播者身上有了新的支点。 古典文化为体，大众传播为用，在传播的渠道中完成古典文化的新的激活，它最后总有一天会形成化合反应。 有人说于丹是电视时代造就的一种文化现象，到了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更时尚的国学产品层出不穷。曾经活跃在电视上的于丹会继续赶一波网红潮吗？ 我也不太知道网红是什么，但是呢，我现在就在喜马拉雅上有我的系列节目，就是因为年轻的朋友，网络是你们提取信息的方式，我当然愿意与时俱进。 从十余年前百家讲坛成就的于丹、易中天、纪连海，到近年来在中国诗词大会上走红的康震、蒙曼，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传统文化、国学经典，随着这些学者在大众媒体上的出现，一次次拓宽着传播之路。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了几千年，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一些青年学者像北师大的于丹老师，他们最大的贡献是中国传统文化跟当代文化的一个结合，找到了让传统文化更加迅速大众化和通俗化的一条通道，发挥了媒体的传播作用，同时又发挥了传统文化的教化作用。 在胡正荣看来，在今天的文化传播环境下，中国的文化经典将迎来更多扩大影响、延展生命力的机遇。 新媒体时代可以做到全时空，我们可以把传统文化碎片化呀、听觉化呀，甚至游戏化，跟现代社会生活相契合，跟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同时呢又保有中国传统的优秀的道德理念，特别期待青年学者也要与时俱进。

而且呢，就这几年来看呢，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专业课的文化课要求虽然说提升了，但是总体上来说和我们的文化课还是有差距的。所以说他们的要求呢大概都在400多分，基本上就可以考一个相当来说文化课就不错的学校了。所以说400多分，我认为还是非常可以容易实现的一个 能够达到的 这样一个高度的。所以说我认为文化课冲刺是有效的。 实际上就是对于艺考生来讲不需要你有太高的这个分数。 对。 其实这个不太高的这个分数呢实际上应该就是你文化课的基础的那一部分。 对对对对。 咱把基础给它扎牢。 对。 问题应该不大。 嗯。 当然了对于比如说这个艺考生文化课补习究竟对哪一部分的学生的这个就是更有作用一点，这个学生上面有划分吗？ 是这样的，就是相对来说呢，如果我们同学们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可能到了我们文化课冲刺的阶段呢，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显得比较轻松一些。相反呢，如果我们高一高二基础呢，如果不是特别特别扎实，可能就会有一些吃力。这还是多少有一点点差距的。 那接下来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具体到怎么来保证艺考生他的这种文化课的提升了啊，具体的一些个方式和方法上了啊，赵校给一些指导。 好，刚才呢我们把时间呢分成了两个大的阶段，我也分成了两个阶段去说。具体的就是我们校考结束之前这一个阶段，从我们联考结束到校考结束之前这个阶段呢，刚才呢新明同学也提到了，就是要充分利用好我们的零散时间、零碎时间去学习我们的文化课的基础知识内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我们的名句的默写和背诵这样的一些内容，像我们的还有英语的这个单词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还有比如说像我们的名著阅读等等这些内容呢，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什么规律呢？就是任务量比较大，而系统性要求不是这么高。不是像你说我像数学啊，我也做一道大题啊，语文我也写一篇作文啊等等，时间系统要求比较高。而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名句的默写背诵啊，像我们的英语的单词啊，像我们比如说文综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史实啊，政治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基本原理啊，对吧，地理的一些基本的公式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属于基础知识方面的。我们建议大家呢利用我们这个校考结束之前，在学习专业课的这种琐碎的时间、零散时间，当做一种调剂的去学习，而且呢，形式上像新明同学也提到了，可以是灵活多样的，不一定非得是在这儿背记。像刚才我们提到，我们可以听，对吧？ 对， 像咱们精华推出的阅读一课，沈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去听我们的名著。像我们还给我们提供，我们同学们提供了刚才提到了，名句当中的一些朗诵版本。我们一边画着画一边听就可以了。还有像我们的英语的单词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通过一些英语的背单词软件啊，我们精华推出的背单词软件，还有我们像英语的3050单词手册呀等等，一天背个10个20个的，10分钟8分钟的背个3个5个的，这样就可以。所以说呢，我们前一阶段的学习建议我们大家，就是利用零散时间，利用多种媒体方式，听说读写综合运用，把基础知识打扎实、打牢固，为我们后期的文化课的冲刺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前半个阶段。 前半阶段啊， 对， 我也可以问问这个新明，因为新明也是在咱们清华学校这边来做文化课的补习， 对 这个工作啊。刚才赵校长说到的这些个点滴积累的方法，你都亲身经历过了，是吧？效果怎么样？ 效果那相当好呀。我个人而言是从很早就开始在精华，就是我是就从一开始艺考开始我就报了这个名，然后所以呢就是我很希望能得到这个网课的资源，因为我知道就其实就我个人画画而言可以再腾出一半脑子来去听听课之类的，所以呢就挺早的去报了精华的这个艺考培训，然后所以机构给了我这个网课。我是比较就觉得还是比较用上了网课的这个资源，在平时比如说尤其像马上要校考了路上的时间，北京路上的时间，这个是很客观的一个，可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个课。 对， 这个、就是、 很充裕哈。 对，很充裕。而且就是这样你也不会觉得一天下来特别的就是 因为考前我觉得是属于一种，如果我这一天没有干什么事儿，然后耽误在了路上，不光是身体上会有一种疲惫，心里会有一种焦躁感，就是我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没错， 对，我觉得如果能将路上的时间就是这样，立体化，就是我可能身体在休息，但是我的脑子在转，就是本身给自己也有一个安慰，其实我今天在学习。 对，因为在高三阶段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要命的啊，如果你浪费了这个时间的话，就像你说的有一种罪过啊，觉得很愧疚， 对不起自己，是吧？你去年这个时间就是一天的时间你是怎么来分配安排的？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是有弹性的吧，我就以一个比较普通的一天，早晨可能如果能早起的话，能做到就是在洗漱的时候就会在听阅读一课，然后这是一个15分钟，然后去吃一个早饭，早晨开始8点开始画画，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因为画画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穿插着听一些东西，不用一直在听，穿插着听，然后中午呢可能就是午饭的时间会比较长，可以去听一个课， 对， 就是是一个比较大的整块的时间，然后在上课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就是这些都是自己可以调剂的，不用一直听，然后晚上是我记得中午和下午会有一段休息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就是看一些文字类的东西，这个时候就也可以休息休息耳朵，然后换换脑子，看看比如说记两个知识点啊，然后记一首古诗，然后背完之后稍微看看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最后毕竟考的是默写，背完了之后就是看看这个字是哪个字，然后做到能落到笔头上，然后一天下来之后就是要有一个总结性的东西，想一想这一天听了什么，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精力允许的话，落在纸上再写一下。 好，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发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过一会儿我们再请赵校长啊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解答。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度。总体来看，明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气温有所回升，但是寒冷依旧，外出时请您注意防寒保暖。接下来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况。现在京通快速的出京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东路段受到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比较集中。另外，东二环拱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向，东三环双井桥到三元桥南北双向，东四环四元桥到四惠桥北向南方向，小武基桥到姚洼湖桥，慈云寺桥到四元桥的南向北方向，以及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的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上个周末，全市美术统考结束，统考过后，艺术类院校校考也将拉开帷幕，而艺考生的文化课复习也要提上日程。据统计，艺术类专业课通过率普遍在80%，而文化课的通过率只有35%。文化课成为了艺术生升学路上的拦路虎。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优秀的文化课成绩，成为了众多艺术类考生的当务之急。教育面对面邀请艺考专家与艺考生为您做详细指导。 北京时间18:03，欢迎您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京华学校全日制校长赵宏凯校长，还有京华18级的毕业生，现在呢也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专业的刘新明同学，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艺考路上如何我们来找对文化课的加油站。那么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问题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呢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我们的节目的音频也可以听众可以在官方网站来下载听听 FM 在听听 FM 我们北京电台的官方这个 APP 当中也可以能够重复反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这个时间段来看看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微信网友雨佩想问一下赵校说刚才这个新明同学说了那么多什么又阅读一课，还有这个单词记忆的这个方式方法，京华学校从哪个渠道能够获得这些内容呢？ 好， 这个赵校给说说吧。 好嘞，如果咱们同学们想获得这些信息呢，就给大家提供这么几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呢，可以拨打我们学校的热线电话400-650-7766，向工作人员去索取。第二个呢，可以关注咱们京华学校的官方微信号，来帮助获得。 第三个途径呢，就是在我们这一周的周六，我们会在我们的望京校区有一场针对咱们艺考生的美术生的线下讲座。在讲座现场呢，我们也可以当场呢获得这些纸质的资料。 嗯，好，那么三种方式啊，打电话，然后呢关注官方微信，然后还有十五号的落地活动。 对 啊，大家呢可以去及时的关注一下现场，获取这些信息内容啊。因为本身呢艺考生在备考阶段呢，他的时间就比较紧，所以需要有专业的老师来帮你把这些个知识内容，特别是基础的内容，帮你汇总一下。 对 啊，以方便大家做记忆。刚刚呢赵校呢给大家讲的是在校考之前，就是校考之前你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要夯实基础。 对， 校考结束之后，不管咱们行不行 啊，您都得要认真准备明年的高考了， 考考了 对吧？啊，这个阶段怎么来做准备？ 这个阶段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要提高学习效率。 嗯， 哎，学习效率很重要。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课备考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大部分文化课同学的备考呢，是要到了三月的上旬才能结束我们的专业校考，那个时候呢，可能距离我们的高考呢，只有90天左右时间了，时间可以说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短。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我们好多的同学呢，前半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在我们的专业课备考上了，文化课呢，可能落下了一些，相对来说基础比较薄弱一些。那么正是这两种情况造成了我们的时间紧，再加上这几年来看我们的艺考文化课的要求在提升，可以说有三个特点：时间紧、任务重、底子薄。那么针对这个，所以说我说这个时候什么就更重要了，学习的效率就更重要了。 对， 我们可能就不能够利用我们传统的一种学习方式，比如说我们的题海战术，可能就不适合我们的艺考冲刺的这个文化课冲刺的同学了。所以说第一这一点来说，就是提高学习效率。那么提高学习效率对于我们同学们来说，我提这样几点建议。第一，如果我们在考这个文化，找这个文化课冲刺的这种学校的时候，就要先问一下咱们有没有这个针对艺考生的这种班型和课程。 专门针对艺考生的。 对 啊，不是说是个班咱们就能上。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随便插一个文化班，因为人家文化的同学可能从高三一直复习到现在了，第一轮复习可能都结束了，如果我们中途插班进去的话，我们是跟不上人家这个节奏和进程的。所以说要找那些有专业的针对艺考生的这样的机构去补充补习我们的文化课。第二呢，要具体再问一下这些机构当中有没有针对咱们的艺考生的专业的教材。 哦， 哎，我们的这个艺考生的备考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时间紧、任务重、底子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学习内容上就要做一些筛选了。我们要尽量把那些高考当中，哎，占分比重比较大，同学们比较容易拿分的，哎，相对来说，哎，能够通过短时间就能够，哎，把这个分拿到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哎，那些偏难怪题，相对来说我们文化生都不一定能拿到的分数了，就把它知识点呢，或者是题型啊，我们就要给它去掉了。哎，这些呢，一定要找一个能够有专门的艺考教材的这样一个机构。第三呢，就是要找那些老师，他们是不是有过艺考教学经验的老师，问一下这个。因为我们艺考生刚才说了，和文化生呢，它特点不一样，短时间内提升就要找那些有过艺考教学经验的，并且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这样的老师去教我们的艺考生。哎，这样呢，我们的备考可能学习效率才会比较高一些。哎， 这三点，第一个得找有没有这样的班型， 对， 是吧？有没有这样的班型？然后有没有专属的教材？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有没有专属的有经验的老师？ 对， 对， 对吧？您说这个老师关键性作用是不是挺大的？ 是的，因为我们说了，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高考呢，这两年呢，考察的内容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就北京高考来说，从考察内容啊，从题型啊，从知识来说呀，变化都很大的。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之下，可能对老师的这种备考经验，对高考的了解程度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如果我们老师本身不了解艺考生的特点，对北京的高考这几年变化又不熟悉又不了解的话，那么我们的备考可能就是一种盲人摸象式的备考， 是 我们的效率就无从体现。所以说这个老师很重要。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要提到的，艺考生跟普通的文化课的考生还是不一样。 对，是吧？因为大家还要有一个问题不要忽略了，是因为这一波孩子们他们是刚刚从艺考的考场上下来， 对， 这些孩子有可能是东奔西走了很长的时间， 对， 这心能不能立马能收回来？ 对，这个呢也很关键，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精力啊，把我们的兴趣由专业课的备考一下转移到文化课的备考了，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也发现呢，好多同学在我们的艺考班刚入学的时候其实是不适应的。 对呀， 因为我们总结了一下我们的艺考生的一些特点，可以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目标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校考成绩还没有下来。 对， 第二个呢就是缺少学习方法，第三个呢就是相对来说一些学习习惯不是太好，因为学艺术的有时候个性相对比较强一些。 对， 第四呢就是缺乏一个落实，坚决的落实，第五呢就是精力上不太容易分散精力，第六呢就是心态容易出问题。 是 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时间紧任务重而要求又高了，在这么一个短的时间当中，任何一次考试的这种成绩的波折，成绩的波动都会给他们的心态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对， 其实这是他们的一些特点。 而且在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高考备考当初级阶段的时候，他还得要考虑到自己我这校考过没过呀， 对吧 我拿没拿到这学校的这个合格证啊，是吧？对照一下，新明同学刚才赵校长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自己曾经的自我？ 其实我觉得说真的，我比较占便宜的一点就是我上了，就是我最后一场是考的央美，我央美考完之后就是翻篇过去，就进入清华之后就真的是还是挺一心就投入，因为我觉得如果校考到三月份的时候你已经出了联考成绩，就是我知道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有一个联考成绩了， 是， 而且我很明确我今年肯定要走，所以还去纠结啥呀，就是我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那就去专心学文化课就好了。与其就是每天想着哎呀我马上要下了一个证了我行不行，不如说把所有限的精力去放在手头能做到的这个事情上。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个人建议，其实对于美术生来讲，实际上上周六咱们的这个全市美术统考已经结束了， 对 啊，你很快你就能知道自己是合格和不合格了。其实那个时候你一旦拿到了合格这个证书，我觉得大家实际上心里至少应该踏实70%-80%了。 对， 因为即便有些校考你过不了，但是咱们有这么样一纸证书你能托底，你有些学校你就能报了。 是的，因为咱们现在呢，就今年来看呢，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呢是不再组织单独的 校考 了，就拿这个统考成绩来当做咱们的专业课成绩了。 对啊，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阶段呢，刚才赵校给大家讲的说，我们进行文化课的这个复习，咱们回过头来然后再讲，因为在此时此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全市的统考结束了，然后接着就是校考，新明呢也是参加了校考了，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给今年的这些个考生朋友，就是你在进入到这个校考的时候前后期的准备有什么样的经验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要先明确一个主攻方向，然后其次是要把自己的校考几所学校分层，不能只有一个，比如说我的主攻方向是清华，然后像对我来讲清华央美是第一级别的，然后像第二级别的像是北京电影学院和传媒这种就是与我专业是第二层的，然后第三层呢像是北交通，然后那个北工大北航这种就是综合类院校，然后这是第三等的，他们考试的形式也都不一样，有了一个主攻方向之后要把最多的精力和最多的时间去投入你最想去的学校。其次如果你是把像我练清华的时候就是把清华的东西练得很好，在其他很多校考时候是能用上的，像我一个同学就是我们考北航之前也没有怎么仔细去练过，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学院，然后他当时就是拿着自己清华准备的设计素描的东西，然后去基本上可以说是很直接的用到了北航上，然后他是北京的北航第一名，就是他其中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的，我觉得就是要灵活去运用，然后校考其实也不是说铁板一块儿，就是北工大考头像那我就只能是用头像，比如说你练过北影的

哎，除了考虑层次，我们还得考虑看一下我们选这些学校它在校考时间安排上是否要冲突了。 嗯， 如果校考时间安排冲突了，我们可能还得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校考目标院校。 嗯 第三个还要考虑一个地域的情况，因为时间如果仅仅错一两天，有的学校呢相对来说，因为咱们中国国土面积比较大，相对来说空间上离得比较远，像我们知道国美还在杭州，对吧，清美和央美在北京，像鲁美呢在沈阳了，川美呢在重庆了，如果它仅隔一天，我们大量的时间就会花在这个 路上， 路途上，而且我们会很疲惫，其实是不利于我们的这个备考的，对吧，这是一点也需要提醒我们同学们的。总之来说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些招生简章，每个高校的招生简章认真研究一下，看它在专业课上文化课上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包括我们要认真去看一下它在我们所在的省份有没有录取名额，哎，它的录取形式是什么样的，都得要充分了解，做到知彼知己，我们才能够百战百胜。 赵校刚才谈到的这个仔细研读招生简章啊，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大家你在研读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学校录取的招生的规则，就刚才赵校也讲了，你比如说他的小分的这个录取的规则， 对， 另外实际上他计分的这个规则， 计分的规则 也 不 一 样，是吧， 对啊， 您给大家这个仔细咱们说说这个， 好好好，比如说就咱们的美术生来说吧，常见的计分规则有这么几种样式，第一个就是以专业课过关，按文化课高低的成绩来录取了，这样呢相对来说是一些偏艺术理论类的专业，就是对理论要求比较高，对这个动手能力相对是比较低的一些专业了，它是按专业课过关，按文化课高低来录取，这时候我们哪些同学可能就会比较有优势呢，就是专业课我可能很不是特别特别优秀，但是我的文化课比较突出，这样的同学报这样的学校是比较有优势的。第二类呢是文化课过关，按专业课由高到低来录取了，这样的专业呢相对来说就是那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专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对哪些同学相对来说我们就比较有优势呢，就是文化课可能我学的不是特别特别优秀，但是我专业水平非常高，这样的学生去报考这样的学校比较有优势。当然还有第三种，就是我们的文化课和专业课各占一定的比例，综合来录取，像我们清华美院啊，我们的传媒啊，都是这种录取形式。那么这时候他就要求什么呢，我们的专业课和文化课都不能有缺腿， 对 啊，都必须非常好，因为它是按一个总分来录取。当然还有第四种，就是没有校考的，只有统考成绩的，按统考成绩来过关，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统考当然已经考完了，这时候如果我们统考成绩比较优秀，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些，我们的按统考成绩来录取，这样的学校，所以说常见的录取形式有这么几种，所以说我们在挑选我们的校考学校，包括我们最后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充分了解我们这个艺考院校它的录取的几种形式。 是的啊，因为据我们这儿前期打探的消息，这个今年有部分的院校在校考当中，实际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 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它的这个变化是最大的。 最大的。 但是呢， 对对对， 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跟大家这个在。渗透透露一下，还有一些个大学，他们今年的校考的变化也有啊，而且呢也相对来讲比较大。我这儿呢也提前给大家，咱们来预告一下，每年教育面对面，我们在一月初的时候， 对， 就会为大家安排一年一度的艺考面对面了啊。我们也会为大家及时的、第一时间的邀请在京招生的这个20余所。这个艺术类院校的招生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 对， 第一时间来解读各校2019年的这个艺考的政策。所以呢，大家及时的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同时啊，及时的来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的留言，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微博都可以能够留言给我们。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这个校考。那么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啊，因为还是必定涉及到校考之后同学们的复习备考，就是文化课的复习备考这一块，最后我们再请赵校给大家指导一下，就是文化课在那个阶段大家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能够保证自己成绩有一个快速的提升。 好，对于校考之后我们文化课冲刺这个阶段来说，我想给大家提这样一个建议，就是首先我们在知识的学习上一定要注意，要先把 大面的知识要抓住。 嗯， 高考呢，它基本上是就这个难易比来说是2:6:2这么一个难度，就20%的相对说比较容易的基础知识，60%的中低档题啊、中档题，然后20%的是难题，这么一个难度。我首先呢给我们同学们提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重点去抓那中低档的80%。 嗯， 对于那20%相对是比较偏难的东西，嗯、建议同学们呢可以适当先放一放。 嗯， 就是时间紧的情况下，我们刚才说了要提高一个效率。什么叫提高效率？就是哎，在短时间内哪个拿分更多。我就专学哪一科，先把这一块拿到。 嗯， 对那些占分比重比较小的，哎，这个知识点，哎，相对来说先放一放。 嗯， 第二呢，就是从题型上来说，先把常规题抓住，基础题抓住。 嗯， 啊，不要去研究那些偏难怪题了，哎，要把那个中低档题的分的难度拿住，要把这种常见的题型做会。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文化课备考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我们好多同学呢会发现，在文化课备考的时候呢，不愿意听老师的建议。其实老师们，毕竟在一线奋战了这么多年了，对高考要比我们同学们要了解。在文化，首先是文化课这一块，所以说第二个建议就叫听老师的话，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不要自作主张，自起炉灶，按自己的这个去做了， 对， 那个很容易就出现了走偏了， 对， 我们备考的效率就会降低，我们备考的方向就会可能出问题， 嗯， 所以第二就是听老师的话， 嗯，好，这个若琳呢想问一下，说刚才老师说了，得找这个有专门为艺考生准备的这个补习班啊，问清华学校有没有？ 这个我们清华学校的艺考补习班呢，应该是办了这么多年了， 嗯、 每年呢我们就有啊、上几百名的同学来参加我们化课学习、 嗯， 而且我们的成绩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比如像今天我们在座的新明同学，去年的文化课成绩呢考了600多分、 嗯， 而且成功的考上了自己理想的院校清华美院。 嗯， 那就是成绩非常好。 嗯， 这个呢包括。如果我们同学们想了解这个情况，刚才我说了三个方式，热线电话4006507766，可以具体了解我们的文化课的情况。 嗯， 第二呢，官方微信去了解，或者是第三，我们官方网站。第四呢，最近的一场，我们12月15号有一场线下的讲座，通过这个讲座现场，我们可以去亲身感受一下。 嗯、好啊，现在别怕自己的这个成绩相对来讲差一点，咱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通过这个专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咱们能够。实现文化课有一个比较大的跨越， 对对对、 啊、好，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就邀请赵校还有我们的这个新明同学给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你们啊。好了，那么我们明天节目官方微信呢也会为大家来推送相关的这个内容，也希望大家及时关注，稍后带给大家的是品读经典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京南古苑佑，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一度。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 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今天。本节目与人教社中华经典资源库合作，今天为大家诵读解析的中华经典名篇《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发展到今天，象形特征已经逐渐淡化。现代汉字中将近90%是形声字，形声字一半是意符，一半是声符，所以有人说汉字是音译文字。那么形声字仍然是表意文字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汉字的形声字是怎样产生的。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古者无文字，其有约事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制也。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我们有请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为我们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王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当代著名汉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 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就是费尔迪南德·索歇尔，这个是我们现代语言学的开端的人物。他说世界上啊，只有两种文字，一种是表意体系，表意体系就是这个符号啊，它是从语言的意义里面根据这个意义来构建的，跟音没关系。另外一种呢，它是跟声音发生关系的，就是说它是一种表音体系，它的目的呢是要把一串一串的这种声音描述出来。这个说法应该是一个最穷尽型的分类，是吧？你想一个文字，它要想记录语言，要跟语言联系在一起，你不是联系它的意义，就是联系它的音呢，那你还能够有什么呢？当然也会有一些音译符号，就是 又有一部分阴，有一部分阴，这种东西不是很多。在这个格局下，在这个分类标准下，汉字是表意文字。那么经常会有人说呀，你说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没有阴吗？我们知道文字的本体是它的形，我们说的是这个文字的字符，也就是它写下来的那个形体，是以意义为根据还是以声音为根据。因此呢，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啊，科学的说法应该说汉字是一种构意文字，就是根据意义构造的。我们说汉字是表意文字，怎么表法？我们来看看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字符到底是不是表意的。动物的名称啊，我们看看古代的古文字，它是因为物象来构的形，就你的东西什么样，它慢慢从图画它就变成字符。图画它可以有细节，字符是不能有细节的。我们看看这八种动物都是有腿有脑袋有尾巴的，那么它怎么造字啊？它叫寻其特点。我们看鹿，鹿它吐出头上那个角，那个鹿的角漂亮啊，是吧，像树枝一样，所以它吐出头上的角，那别的动物没有这个，你一看知道鹿。老虎吐出什么？张开嘴露出牙来，很凶猛的样子，它就描写它那个大牙，它侧面看它也是腿有尾巴，但是吐出它那个凶猛的牙，张着嘴，那个你老鼠你就没有这气势，是吧，那你牙也没那么大，因为它吃大东西的。象吐出它的鼻子，兔子呢就吐出它腿也短尾巴也短，就吐出它那小腿儿。马吐出什么？马在奔跑起来的时候，马脖子上那个鬃是扬起来的，马脖子上面鬃哗就扬起来啊，它是那样的，所以那马后面那几条都是扬起来的鬃。犬呢，我们知道只有狗能够把那个尾巴卷起来，所以它就吐出那尾巴是卷着的。牛和羊都有犄角，它就专门吐出它的犄角跨它脑袋就行了。牛的犄角呢它冲上，羊的犄角呢它冲下。这就是早期的古文字，它因为物象去构形，它构的是什么？你看不出来它念什么，你没有音呢，它构的就是那个意义。什么是意义？就是它是动物的名字，那个名字不就是它的意义吗？而且它就实合了汉字的一个重要的规律，叫区别律。你想想看，那个动物啊区别性很，你要画成一个小卡通画的话，它的区别性，或者说你要把它拿几何图形来表示的时候，它区别性很不好找。表意文字的开端，我们又证明了一次图画变的区别律，还证明了一个人跟动物之间发生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啊。我们知道呢，人是在原始的社会里面，他是先靠着啊抵御猛兽，后来呢狩猎放牧，所以他跟动物的关系密切。到了农业社会了，它跟植物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好，这就是我们说就这一批字，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些规律都在里头了。后来事物越来越复杂，而且事物也不是都是只有名词啊，也不是都只有名词，而且也不是都是只写动物啊。动物名词一定起源的很早，因为甲骨文里面动物的名词很多。原因是什么？很简单，是吧，很简单，他老跟动物打交道嘛，吃的衣裳有时候还用虎皮啊什么披着，是吧，代步，是吧，他要骑着马呀、啊、骆驼啊，是吧，跟他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他的字就多了啊，字就多。事物一复杂，的不是都这么简单呢，他就开始用不同的图像来拼出字来。你看兴，就是咱们说高兴的兴啊，我现在讲的是繁体字，大家要认识字呢，先从繁体字开始来讲它的表意性。我们看这星字怎么，甲骨文的星，它画了四个手，中间呢好像有一个东西，四个手把它抬起来，那么多手搁那干嘛？为了把它抬起来，所以星是起的意思。你看星起，是吧，星起，星是起来的意思。福星是什么？福星是原来没起来，现在让它起来，重新起来，是吧，福星。好，心字你看它要解决这个意义，它就用四只手抬着一个东西来表示。南北的北，北方的北怎么造啊，那个方向你怎么造？古人有办法，他画两个人背着，背对背的呆着，背对背的呆着，北就是背。北为什么是背啊？ 因为中国的地势是东南到西北，是吧？东南是低的，西北是高的，黄河长江都是从西北的巴颜喀拉山往下走，因此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它的地势都是每一条河的两边都是山，它山和河都是南北走向，然后阳坡朝太阳那边是南面，背太阳那边是北面，当然只是上午，有些背面的阴的就是树，这个大的森林呢、啊、它几乎就是不见太阳啊，大树林不见太阳，它因为在阴坡嘛，叫阴坡。好，所以它画这么一个你就知道了，北边因为在背面啊，房子也是，是吧，坐北朝南嘛，北面它就是一个阴面啊，阴面当然就是背面。好，再看象，象它画一个房子画一个窗户，这是北边的窗户，你看跟北字有关系，他就画了一个房子呢，有一个窗户。这《诗经》里面讲，到了冬天呢，叫“色相锦户”，就是把北边的窗户拿泥糊上，把前面的门呢也不能透风了，也拿泥糊上。所以“相”后来它就发展出方向的意思。好，我们看看不同的图像拼成新字，这个图像根据什么？根据它的意思构造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字。根据它的意义构造，一个木头加上一个斧头，细，细是砍断叫做细，分析嘛，给它弄断了叫做细。木头加上斧头啊，一个鹿加上一个土，尘土的尘，说鹿养起来的土，鹿养起来的土为什么是尘呢？因为鹿跑得很轻，大老虎它可不是养起土的问题，它大砖头大石头，但古代没有砖头啊，它石头就给踢到山底下去了。所以他要用鹿来养起的土。大的火是赤，赤在咱们中国的颜色里面叫正红色，所以它是那个火烧得很旺的那种红颜色。所以大火就是已有的字按照意义它拼合成新字。那为什么它拼合？根据什么拼合？拼合它也是根据那个意义来拼合呀，它为了要表示那个意义呀，是吧？我们知道两个符号拼出一个东西，它区别度就更大了呀，是不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区别率啊！因此汉字就是方块字。汉字为什么是方块字？它按照物象造出来的字，它不是方块的，它物象都是两维度的，把物象平面化，它可不是两维度的吗？是吧？它不像英文，英文它线性的就写下来，因为声音是线性的呀。你看意是什么？意是水溢出来，水溢出来它可不是画了一个器皿里的水，你看满出来了，所以它实际上是三点水那个意的古字。监是什么？监是监视，是看。你看一个人拿眼睛在盆里看，他看什么？照他的影子。古代是用一个铜盆装成水才能照出影子，他没有镜子，所以监就监视啊。下面是罐，罐是洗手。你看甲骨文那个手就在那个里头，是吧？下面是小篆了，小篆两只手中间有水在盆里洗。你想想看，它一定是两维度来拼合，因为它要说那个事情啊。表意文字，而且它是一个一个都有意义，它才能成这样子。所以我们说汉字是方块是怎么形成的？它不是表意文字，它可以把它排起来。现在你把那个汉字的字符你排成一排，你再认认，那就费了劲了，是吧？所以它一定是两维度。 汉字发展到今天，象形特征已经逐渐淡化。现代汉字中将近 90% 是形声字，形声字一半是意符，一半是声符，所以有人说汉字是音译文字。那么形声字仍然是表意文字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汉字的形声字是怎样产生的。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好，我们说前面我们讲的都是古文字，古文字它是方形的，一个一个造出来的。今天还是表意文字吗？发展到今天了，汉字从隶书、楷书，它就开始用笔画来写了，就从那个圆转的那些线条，它变成笔画，它就是方形的折转，是吧？你看汉字现在，你比如田字，它那角，它是一个折转，就是一个几何的转弯了，几何的拐，哎，是不是表意文字啊？好，我们可以看看现代汉字。它的象物性已经淡化了，你现在那个鹿你还能看出来是个鹿吗？你也是也许看不出来了啊，就是独体字看不出来。但是呢，它的意义信息我们还是能够归纳出来。我只举一个例子，日已经不像太阳了， 啊，人们说那个日哪像个太阳，那日这个是个窗户格嘛，它怎么它是方的嘛。可是它在构字的时候，太阳的意思和太阳有关的意思你还是能看出来。你看这些字，昌、昭、经、暗、回、昏都有日，因为太阳有明暗的意思，有太阳就明，无太阳就暗，它从日。你再看时间的时，囊囊是过去，昨天的昨，昔日的昔，暂时的暂，闲暇的暇，它都跟时间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古代是用太阳来观察时间的。我们今天的养生还是要说你几点钟适合于睡觉，你几点钟必须起床，你工作的时候应该怎么，中午要吃饭，你还不是因为太阳在运转吗？所以太阳跟时间有关系。那么最容易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形声字是不是也表意啊？形声字不是一半声一半意吗？好，我们看形声字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一看它产生就知道它也是表意文字。看平面，我们第一个字是星星。星星开始呢，它画了三个圆圈。它画三个圆圈干嘛？因为我们知道太阳是画一个圆圈，月亮是画一个弯的，它是半个圆。那么星星多呀，它就画三个。但这三个东西很容易跟别的相混呢、啊、你看它很明显，它跟品味的品字它就相混了。它快像三块石头，怎么办？它加了一个生字去助它一下。这一下产生了形声字，这就叫强化形声字。好，再看下面一个熟。熟是四川的简称，因为熟的是蚕。那么他开始就画一个头啊，再画一个身子。后来他怕不认识啊，因为所有的昆虫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以后还会看到那个昆虫的样子，他就是画一个脑袋，画一个卷曲的身子。怎么办？他加了一个虫，那就跟其他的一些熟他就分开。强化形声字是什么？强化形声字它就是表意文字变的嘛，它只是加了一个助而已。还有的字呢，它开始的时候它想表音了，比如说采，原来是采集的采，上面是一只手，下面是一个木头，就是在木头上采果子或者采种子啊，采果实啊，啊，那是很清楚的一个采字。但它借了，它借成五彩缤纷的采字，因为它声音一样。后来违反区别律，是吧？违反了区别律，为什么？你到底是有颜色啊，你还是去采果子啊，你弄不清了，怎么办？加了三撇，这三撇就是色彩的一种标志。所以采呢，就有采摘，它就变成提手边的采摘，又往前发了，就加上个提手。色彩的彩呢，加上三撇，这就是他把原来只借人家声音的那个字，他又给恢复成表意文字了。下面一个字是偏僻的僻字，是吧？本身啊，这个僻字它就是个声音，很多的字只要是这个声音它就用这个字来借，那就那慢慢它不就变成表音，它变成了声符了吗？变成了声音符号了吗？但是违反区别律怎么办？你看它有办法，它加一符，偏僻的僻加人字边，比喻譬喻的譬加口字边，避喻的避加上喻字，躲避的避加上一个走之，开辟的辟加上一个门，癖好的癖加上一个病，这一下加上了不同的意符，把它转换过来了。你看汉字不太愿意保留那个专门表音的符号，它一加一符，它变成了一个有区别而且有意义的字了。我们还看有些字还分化，就是一个字它变成了几个字，它也是加一符的。你看戒本来就是戒子，就是动物啊，它那个有那个硬壳，还有那个包孢子，植物的孢子啊，或者都有硬壳，这叫戒。戒就是戒开，就是把一个东西给分成两边啊。那后来它要变成田界的界，因为分封它有田界，国界的界怎么办？它加个田字在上头。你看它又分化一个字的是一个意义，它可以变化，所以有些字它原来的意思它造了字，后来呢它发展了，它不是光有这一个意思了。它还可以再变，比如纸，纸原来就是脚的意思啊，甲骨文的纸画的就是一个脚。后来呢，它这个纸当停止讲了，因为写脚才管停止啊，脚不动了就停止。那么它改写为指头的这个纸，这是脚。然后它又引申为地址的址，因为停下来才有纸啊。狭窄的窄，它本来有狭窄的意思，它引申出一个压迫的意思，它就加了一个木字边变成栅。 我们知道现在吃的榨菜为什么叫榨呀，就是因为它要用石头把它挤的，把它水挤出来是吧，它是压榨出来的。好，我们看形成字怎么产生的。形成字是怕它的意义信息不够，它就往上加意义信息。你想它是不是表意文字里头的一种啊，所以形声字它就是表意文字的发展的一种最典型的一种造型。它怕意义不够它就往上加，它想要硬化它不让它硬化，它就给它变成意义。所以我们还可以再说一条，就是形声字那个声符它自己造的时候，它不也是还是按照意义造的吗？而且我们知道形声字的声符啊，你不敢随便读，那不识字的秀才一念半边就错。那我们经常有人把造诣说这个人的造诣很高念成造纸是吧，他是因为那旁边那个是纸，他不知道古代的纸就可以念意的，他不知道啊，他就念错，念半边字儿很让人吃亏的。为什么？因为声音它要变化的，意义本身它是发展它是积累的，可意义声音它是变化的，不同的方言它念不同的声音，古代跟今天念的声音也不一样，声音一变你还能念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形声字的声符不是让你来念的，不是跟英语似的让你来念的，是来干嘛？是来区别那个意符的。因为意符是指表示类别，汉字为什么能够超越方言呢？就是因为你不能去念它，不是引读，它不去起引读作用，它其实是起区别作用。我们这么一看，我们就知道形声字也是表意文字才有的产物，表音文字它不会出现形声字的，而且形声字的每一个符它都有音又有意，所以这边我用它的音，那边我用它的意嘛，嘛变成一个字互相区别嘛。那么用这样来看呢，汉字它就说它是表意文字，表意文字不是光古文字，是现代文字还是啊，就是说它产生了形声字它还是表意文字，到了今天它还是表意文字，它的本质没有变化。汉字它的载体是非常的有创造性的。我们知道克利特岛的一些文字我们现在能看啊，大家也在网上也许能找到，它是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泥块，它把那个字儿注在上头，但是我们原来是把它注在铜器上，我们即使把它放到牛的肩胛骨和龟背上也是很轻的东西，后来我们就变成到竹片上，竹子比木头上还是要轻的，竹片以后呢咱们放到简帛上啊，再放到这个帛书上，从帛书发明了纸和笔，它流传起来，现在当然它进计算机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看看它的载体，所以它永远能够传播，它不影响传播，其他的古文字就这么消灭掉了。我们还应该看到汉字它的美化保留了它的生命，汉字有两个最重要的世界性的美化的东西，一个是篆刻，一个是书法，它的美化保留了它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们历史没有中断，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所以汉字就没有中断。我们说汉字呢，它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它不但是文化的瑰宝，还是智慧的结晶啊。那么这么一个字，一个字是一个样子的字，最怕的是到今天进不了计算机，但是它进去了，它为什么能进计算机？因为它有区别律管着它，一个字跟一个字不一样，它没有这区别律它也进不去，而且它不但有区别律，它还是有规律的在区别啊。我们会讲到它的构造就知道它是有规律的在区别，所以它的表意的性质能够让它久远的传播了这么多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要好好的了解它啊。我们这一讲就到这，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